上。光棍好，光棍强，光棍自己烧热汤，光棍自己不衣裳呀，不衣裳。 光棍苦啊，光棍光，光棍没人烧茶饭，光棍没人养儿郎，不住没人来陪伴，死了没人上班，苦啊一场。 光棍好，光棍强，光棍自己烧茶饭，光棍不愁没儿郎，今生若有养儿命，麒麟送子抵押成双。 六子苦啊偏嘴俏，没有飞天大瓦房，没有骡马没有羊，一辈子光棍大大的， 金风苦磕死娘，八字生来就不好，模样不比人家强，今生休想做花轿，今生休想配夫郎呀，配夫郎。